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52集，有关部门降妖除魔事件簿。大黄猫很愤怒，整个身体直接站起来，朝冬至张牙舞爪。 听不懂。 他头一回知道猫还能发出抑扬顿挫的叫声。大黄猫龇牙咧嘴，在原地跳两下，光点凝聚中又恢复看潮生的模样。 你想谋财害命啊？ 我不知道毁屁中那棵树。 龙身与吴炳天没有多看，他们离开结界，从天台下去。 我们打算在上次发现壁画的地方扩大搜索范围，看能不能找到石碑。 那内蒙就交给你们了，我也会让东北分局的人继续在长白山附近搜索。 我们国家实在是太大了，根本不可能一寸寸的掘地三尺。现在我反倒希望人魔再冒出来做点什么事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循着他的踪迹先一步找到石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认为人魔冲着石碑去，到底是想抢走石碑，还是想破坏石碑呢？ 如果石碑果真是符阵的一部分，他的目的极有可能是后者，但目前还不知道这座符阵的作用到底是什么。 我已经请上面下发文件给各个宗派协助查找资料，也许能找到与石碑有关的线索，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。张老说了，石碑上的符文极为古老，龙虎山翻找相关的资料暂时都没有发现。 吴炳天这样说自然是希望能跟龙身交换情报。龙身沉默片刻， 我让何玉回合造派问了，新掌门说石碑符箓成型年代可能在明清以前。 这不是废话吗？以龙虎山的能耐，还能不知道符箓在明清以前？ 吴炳天不免失望，但转念一想，何造派自清代以后就门庭衰落，几次动荡更让典籍付之一炬，的确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石碑之事恐怕还有后续，二组的人手还是太少了，希望龙局今年能多招几个。爱惜羽毛是好事儿，太过清高的话可就被人误会了。 吴局刚才不是看见一个了吗？ 靠， 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吴炳天就想骂娘。刚才他跟龙身去天台，见到冬至在那里练习引雷术，起初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，他眼光何其毒辣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新手。这样的新手别说考进总局，连想拜入龙虎山门下，龙虎山都得好好考虑一下。谁知道他刚嘲笑完龙神没多久，人家就直接一个天雷轰下来打他的脸，而且还不是那种小打小闹，是足可拿来炫耀的威力。吴炳天只好装作自己没说过那句话，谁知道想嘲笑一下对方，反却被扯住痛脚。他打了个哈哈。 龙局真是慧眼识英啊，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这样品质上佳的新人呢？你个头文，回头就把你看中的人抢过来，看你还装不装得出深沉。 冬至并不知道龙身和吴炳天对自己的评价和观感，他此时正沉浸在自己再一次引雷成功的巨大喜悦里。龙身他们走后，他又练了十几次，有两次招出了拇指粗细的小雷电，没有刚才第一次的威力那么吓人，但这种成功率恰恰可以说明他的进步很大。要知道就连何玉据说在他成功引雷之后的一个月就再也没有成功过。为了犒劳看潮生，这一天下来帮他不停地恢复符文，冬至叫上何玉请他们吃了一顿螃蟹小龙虾大餐， 将近午夜，三个人才拖着滚圆的肚皮回去。吃太饱反而睡不着，冬至回想今天引雷的经过，禁不住又兴奋起来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普通宅男，活了普普通通二十几年，有朝一日居然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踏入奇幻玄妙的新世界。首战告捷，让冬至浑身都充满动力，恨不得明天快点到来，再接再厉，勤加练习。拿起手机逛了一圈，他发消息给龙申，又觉得太打扰了。今天对方跟吴局亲自过来问话，肯定是因为石碑之事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龙申现在应该为此忙昏了头，顾不上其他。想了想，冬至打开购物网站，给自己买了一些日用品，又买了一堆自热火锅，这是给看潮生那个吃货的，还买了个岛国原产美女立体鼠标垫和小熊背包，这是给何玉那个黄暴宅男的。自从在火车上起，他们就帮了自己很多，虽然一个嘴贱又贪吃，一个除了降妖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缺心眼，但冬至早把他们当成兄弟朋友，并不觉得自己经常请吃饭就吃亏了，连买东西也经常会给他们顺带一份。但到了龙身这里，冬至却有些犯难了。 男神喜欢什么呢？ 冬至输入关键字古董名剑，出来的价格让他禁不住倒抽一口凉气。冬家的家境算挺不错的，父母去世之后给他留下一笔遗产，除此之外，游戏行业的美术工资也比较可观，他完全可以说是吃穿不愁。但就算如此，这些剑的价格也让他负担不起，更何况他也不懂得鉴别真假。对着电脑发了一会儿呆，他打开手机，找到自己在国外读书的发小损友。那边是白天，老友很快回复： 哟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，最近在干嘛？ 辞职了，准备考公务员。兄弟，问你个问题。 有屁快放。 我有个朋友想送礼物给别人，他对这个人有好感，但是又不确定是不是爱情的那种好感，你觉得送什么比较好？ 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。 老友随即发了一连串表情过来嘲笑他。 我刚分手你就谈恋爱，丧尽天良啊。把照片发过来我看看。 没有照片，我都说了不确定对他的感觉了，所以才要找你分析分析。 他男的？ 冬至一时手滑，没想到对方那么细心，顿时犹豫着要不要说实话。老友那边却立马发来了一条信息： 我早就看出来你小子是个弯的了，要不然怎么二十几年都没谈过恋爱？ 我也曾经对女生有过好感的好不好？ 那是小学。没事儿，现在别说男男了，人兽和无性恋都有，哥们儿见多识广，哥很淡定。 哎呀，总而言之吧，这人挺厉害的，长得也很好看，抛开有没有好感的问题，他也帮了我很多忙，我想感谢他。送什么好？ 钱。钱最实在了，你就给他发个520块的红包，又能试探他的心意，又能感谢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 算了，还是说说你为什么会失恋的问题吧。 他听损友吐槽了一个小时前女友如何如何不好，终于把人给安抚好。挂掉电话之后，冬至拿起画册，翻到之前在火车上一直没完成的那半幅人像画上，上面勾勒出一个微微低头的侧面，好像在倾听思考，表情是一贯的冷漠淡定，只有眼睛处空白一片。那时候刚在火车上初见，冬至对龙身完全谈不上了解，匆匆一面，仅仅对容貌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他没法画出对方的眼睛，就一直留白。看了一会儿，冬至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将眼睛补上，反是重新翻开一页，随意用铅笔勾勒出几个卡通形象的人物。坐在卧铺上，小短腿晃荡， 嘴里塞着零食的看潮生，成天抱着手机不放，一脸痴迷的何玉，双手插兜走路，都在梦游的钟于一，抱着剑一脸酷酷的龙身，还有正在努力练习五雷正法，好不容易引来天雷却劈在看潮生头上的自己。卡通形象比真人版容易很多，寥寥几笔就能把每个人的神韵勾勒出来，再进行适当的夸张化，不同特点的人物跃然纸上，让人想忘记也很难。冬至越画越起劲儿，索性画了几个简单的四格漫画，又给每个人起了个虚构的名字，然后修图上传，发到自己的社交账号上。他这个社交账号原本是用来发布大荒的美术原画的，虽然没有进行身份认证，但被大荒的官方账号转过无数次。几年下来，不少游戏粉丝也知道他就是游戏大荒的主美术。之前他在上面发了一条离职信息，底下评论都是一片惋惜挽留之声。冬至把漫画发上去，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，就简单粗暴地取了个有关部门降妖除魔事件部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终于困意涌上来，关掉电脑躺下休息一夜好梦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